王菲的唱腔呢为这一首歌打上了很明显的标记，所以你会发现后来所有的翻唱都再也没有办法超越它的独特性。这一首歌曲刚听到叫做怀念，虽然还是一贯的很慵懒的调调，但是我觉得呢在它看似冷漠还有消极的外表之下呢，绝对隐藏的是对现实的宽容和对希望的不放弃。都说音乐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气质，所以心思细腻的女人呢都容易成为王菲的歌迷，而同样的我也把万芳归入到了这个类别当中。这首歌来自万芳，叫做半袖。 你默然数着木棉，骑单车的少年，结伴呼啸追逐硝烟，在街角那家花店，瞬间回忆也走得好远。你爱穿宽松的衬衫，你抗拒任何被束缚的感觉，沉思的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今天第一首歌先来分享一下这个很青春的组合，来自可米小子，叫做求爱复刻版。 唱片听到一半，突然有了灵感，整理之前的混乱，爱原来不难。 它存在太多虚幻，终究是古老模样。原来你要的是那么单纯而简单， 在雨天为你撑着伞，星期天陪你到海边， 踩踩沙滩，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，闪着烛光的晚餐，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，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，扬起白色的风帆，晒一晒周围的太阳，我的旧爱不可搬，不用包装，呵护你不会偷懒。 时髦想法，没创意不许害怕，真心看见了吗？ 山顶上公园的花，卡片那句情话，真爱的表达还是热咖啡能催化， 天黑了陪你走回家， 清晨的心香会看见我的鲜花，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，吹着晚风到天亮，原始的情感踏着文明的步伐在成长，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，在城堡的屋顶上晒一晒温暖的月光，我的酒还不可搬，没有包装，给你 不管是美少女的团体还是害羞的男生，在求爱这方面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套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方大同这首歌，更加有趣味性，叫做小小虫。 我从小不会说话，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，也没办法，我知道我是傻瓜，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，别怪我，我搞不懂，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，可不可这样跟你相拥，我真的很没用，初次尝到恋爱滋味，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伤害了谁，或许我才坏，把小丑甩下来去换你的 爱。小丑也有他用途，他用自己摔下的痛苦换我幸福。也许相爱是这样，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，别紧张，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终点，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。可是在人来人往之间，却有小虫换我心愿。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，这是我初次闯荡恋爱滋味，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伤害了谁，或许我才坏，把小虫甩下来去换你的爱。谢谢你心意，我会好好待你，保护着你，带你看天地。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，别再犹豫，你赶快跑到擦外衣，让我表现自己。 要冲 忽然之间，你忽略了我，忽略的所有细节，当初的猜疑、好奇、爱恨、痴情，却已走远。忽然之间，你发现了我，发现了所有改变，当初的微笑、眼泪、喜怒哀乐，都已不在昨天。

斩破了谁，谁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。那夜已不停留，因而啼哭，为未知前生作伴。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被小小的雨洒满天。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，你还在怀念那一片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音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驼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身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。那夜夜不停留，因而啼哭，为未知的前生作伴。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。小小的雨洒满天，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。 不知道从哪里看到过，应该是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说，恋爱当中的人，如果谁看到对方的背影多一些，那么就代表那个人更爱对方多一些。不过现在再多的感叹呢，都换不回那个曾经的背影了，那个咧开嘴的微笑了。这首歌之所以很牵动人心，也许呢，就是因为你心里也有这样一份的怀念。这是来自叶蓓，叫做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，同样是校园歌手出身的老狼，这一张95年发行的专辑非常经典的《恋恋风尘》。 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